啊，第二节翻嚟啦，唉 ，Jingle 都冇啦，今日简陋少少啦。点啊？仲有咩补充啊？成日讲嚟讲去嗰女人有啲闷。 嗱，我你想风花雪月，但系头先讲到咧系即系我觉得其实好有趣嘅。你走去买个岛建国，我觉得好过喺香港搞独立嘅。系嗱，呢样嘢我哋暂时都唔好风花雪月事，讲翻少少近期嘅。发生的事啦，近期有啲咩事发生呢？第一吓， 有几单嘢我都 有几单嘢咧。第一嘢同我有关啦，系因为呢个梁振英继续追击梁继昌啊嘛。 嗯，你惊？因为我头先咧惊你咧俾人绑捻咗啊！啲人睇身份证睇到继昌系佢啦，系佢啦，咁啊夹捻咗条沙头艇。 唔系，我有张相我同梁继昌一齐影嘅。 我知。 跟住咧，我就 揽镜啊嘛，你好捻高危啊嘛， 即系劈捻咗梁继昌，跟住梁振英就会碌呢个梁继昌个 Facebook 噶嘛。咁所以佢就碌到我系啦，会唔会碌埋我咧吓？咁呢个系第一个问题系嗱，即系其实即系呢个浩鼎门啦，呢个 UGL 呢单嘢咧第一单嘢，第二单嘢就系呢一个林郑嘅新班子，换汤不换药啦，系吓啲陈茂波、阿张建忠嗰啲全部喺翻晒度啦，系。咁第三单就系呢一个港珠澳嘅豆腐渣啦， 今日嘅单啦， 今日嘅头条啦，系。第四單咧就係呢一個一地兩檢啊，已經有啲聲氣，就係估係已經係即係即會割咗某部分出嚟，就係呢個做一個俾內地有執法權啊咁樣樣。咁呢四單嘢其實嗱，我問你啦，你覺得有冇共通點咧？係 發生喺香港咯，即係屌呢啲一定啱嘅喎。咁你問我原則上嘅共通點就係乜？共產黨管治嘅香港之下係冇常理呢樣嘢嘅，四單都係違反常理嘅事。 呢樣嘢都係其實，但係你中又中啦。我想講其實就咁簡單嘅啫，係嘛？即係嗱，你林鄭嘅班子你就見到啦，係全部其實最尾都係中聯辦控制。你想林鄭 逐單講，逐單講。 你想嚇、啊、林鄭，你覺得佢自己係嘛？啊，以為想表達自己有唔同嘅姿態，唔係梁振英 2.0 咩？係咪？係嘛？結果就係擺出個咁嘅班底出嚟，講到好似好撚勁咁。 喂，你我唔知道你有冇睇 View TV 而家一至五晚咧個新嘅節目、 啊、 叫埋班。 阿周浩成啊嘛， 周浩成，你有睇到先呢兩晚？ 我未有睇啊， 嗱，所以你要睇翻啦。即係如果聽眾觀眾未睇嘅時候，你可以 capture 翻啦。好緊要一樣嘢就係、是，我喺度諗好耐，喂，究竟曾玉成究竟喺而家政治局面底下咧，佢有啲咩嘢想做咧？你係咪前嗰排 AM730 好撚多稿啦，跟住上商台開咪啦，而家電視都俾佢撈埋，究竟佢係等嘢做啊，定還是係有目的咧？咁我諗下諗下，發覺原來睇翻佢喺 View TV 講嘅最新講法咧。我覺得佢又唔係話好別有用心，話想撈翻一官半職，又或者有啲咩聲音帶出嚟嘅。其實好簡單，得三個字佢做緊嘅嘢啫，就係講是非。屌，即係人老咗咧，退休冇嘢做咧，就係揾啲是非嚟講下，即係消弱完嘅一撚樣。咁所以並諗埋佢曾玉成嗰個好撚投計。琴晚啊，陳婉嫻同黃秋生，黃秋生嗰段冇乜嘢講，因為黃秋生始終唔係建制入邊嘅人啊嘛，佢支持建制啫嘛。陳婉嫻都嘢講啦。佢講嗰句説話，我係啊好撚深印象。佢同今日傾下偈啦，喺個皮夾製造嘅地方，即係大家又做緊手工嘅時候講緊啦。喂，據我所知咧，行會入邊人好憎你喎，閒姐。咁乜嘢都講撚得出嘅咩？跟住閒姐話俾聽，哦，原來佢入過咧策發局嘅。咁原則上咧，閒姐嘅意思就係、是、其實佢唔係咁想喺建制，但係佢又入埋策發局，我唔撚知佢做乜嘅。其實呢啲好撚多抽水啊，不過唔講呢啲。因為原來咧，成個策發會原來都好撚憎閒姐嘅。呢個影帝原因，呢個影帝就係支持最低工資啦。咁於是唔夠半年就踢撚咗佢出嚟啦。問題就係佢又 review 咗一樣嘢，就係好撚多人咧喺行會又好，策發會又好，總之任何嘅委員會有梁振英委任落去嘅人咧，好撚多是非，好撚多呢啲咪圈子，係小圈子 within 小圈子。第一集禮拜一講緊田北俊咧，啊屌你！即係我覺得係泄露咗天機。原來田北俊咧喺某人喺行會入面講嘢嘅時候咧，佢會拍拍攞友起身行咗出去嘅。即係所以唔怪得田北俊喺建制入面撈唔撚耐。你梗係啦，屌你老尾！原來梁振英喺行會入面講嘢嘅時候，你拍攞友走撚咗唔聽佢講嘢，呢啲完全係大逆不道嘢嚟嘅。但係哇，好撚奇怪，呢啲嘢係咪到時即係咪今時今日？曾玉成先要开咪讲咧， 佢而家讲有冇问题噶？行会保密制， 我唔知道，我唔知吓。 当然行会保密制唔系一条法例啦， 佢当然唔系提 context 嘅嘢。问题就系话，你谂下之后有咁捻多个嘉宾，佢咪每一集渗少少啲是非出嚟？ 我覺得梁振英真的好撚黑人憎、哦，透露咗啲咩嘢咧？就係頭先我講嗰樣嘢啦。喂，喺呢個中央政府管治嘅香港底下咧，冚唪常理嘢都冇可能發生嘅。換句説話嚟講咧，冇常理嗰啲嘢要發生啦。即係例如而家 UGL， 好多人都講，甚至乎何俊仁都喺度講緊，喂，究竟佢呢一劑咧係反撲啊，定還是覺得真係佢擊中嘅要害咧？嗱，你一陣間講，我唔知你點睇，但係我純粹係覺得唔係擊唔擊中要害嘅問題，而係就係呢條友開始咧就係嗰啲 holiday mood 啊，即係你要知道。聽日放假，今日喺公司邊有嘢做嘅啫？我咪好似某人咁，一日翻寫字樓去打 Facebook status 咯，衰到要個老細出嚟開你名鬧鳩你嗰啲咧。你喂，咁你梁振英絕對係一個咁嘅人啦、啊，佢梗係用緊辦公時間喺度打小報告啦。你寫埋呢啲要做乜撚嘢啫？喂，佢純粹係一個意圖，我就係想話俾你聽，我而家講是非，而家我就係唔撚妥你，你中意同我鬥啊嘛，我日日同你鬥，同你鬥撚到悶為止。你廿八个泛民就好似觉得真系佢操纵个养处咁啊，每一样嘢啄到死。喂，老老实实啊，即系我唔系话你做嘢有冇用，而系话如果你觉得呢一样嘢真系踢中个要害嘅话，而继而将你全部火力淋落去咧，即系我觉得你有好多更加需要做嘅嘢，就系话前嗰排靓线嗰单嘢系咪冇人再追究啦？啊，好彩呢两日又有一单豆腐渣工程扑捻咗出嚟。如果唔系，大家就觉得你邀梁振英嗰四千几万叫做好有数咩？咁 return 系乜啊？即系当然而家就嘈紧闹哄哄就系有冇人觉得建制派都会喺而家嘅政治环境底下，即系加入倒梁嘅一部分吓。但原则上，你见到个选举嘅结果系咁，你加埋楞埋落去林郑啦，好多人就话林郑呢低呢即系呢呢一剂咧。找不到內閣官員呢是因為共產黨的指指點點，又或者他是榮負其實的梁振英 2.0， 但是從曾鈺成口中又或者從我即其他渠道聽回來呢，林鄭其實對官員其實是有自己 suggestion， 問題是最後中央不 OK， 去到最後就是這個不得那個不得，我唯有就是用回現在的三思十一局，屌即起碼那三思會留任先。咁啊，傻强都摆明知道佢已经唔捻想捞，唔捻想玩嘅啦。我唔明白，即系你仲要搵阿波波阿波叔咁喺度，嗰啲好捻黑人憎嘢嚟噶嘛。而家梁振英背后就系同西环喺度夹粉操纵，就系、是、林郑，你想洗脱梁振英 2.0 呢个形象咩？冇咁易，你一路洗，我哋一路抹黑你，话俾人听你系梁振英 2.0， 吹咩？喂，纯粹系一个你中意斗，我同你继续斗咁嘅模式。我唔知点睇，昌哥。 其实呢你问我呢，我觉得林郑呢冇乜所谓嘅。佢係一个咁样嘅人。啊、我哋成日睇选举嗰陣时候呢，听到佢话佢啲下属啊点样俾佢闹到下巴乜柒啦。佢有啲应该有啲虐待下属嘅一种心理喺度嘅。所以如果佢反而呢，佢其实佢唔介意呢，係搵啲佢唔鍾意或者最憎嘅人呢摆佢下边。佢觉得呢啲报仇好机会啦，系唔系咁样吓？即系啲女人你知啦，系啊，我唔知你女人理解一定了解得多过我啦，系咪先？不过佢依挺女人可能你唔理解啦。 唔系，我又听好多人讲，基本上都系民主派一种人啦。即系点解你会见到好似有个大和解嘅气氛，又或者民主林郑约民主党嘅人食饭，佢都好似。有啲回應咁咧，因為好多人嘅判斷就係689上任之前嘅林鄭唔肯係咁嘅樣嘅，以前佢都尚且會聽人意見，尚且會大家客客氣氣啊，即係都叫做有傾有講嘅。咁所以尤其是越識得佢耐嗰啲，即係開名唔怕啦，即係例如何俊仁、李永達呢啲人咧，就真係可能會同佢都起碼有一絲嘅尊重，咁所以你唔好話怎麼大和解啊！你話坐低交流一下意見，你都未至於話要砰一聲閂埋道門唔聽對方講嘢。咁於是其實佢哋對林鄭仲有一絲希望。問題就係、是、大家睇得出就係唔係話林鄭覺得同泛民有偈傾，嗰、那個政策會執行到上嚟。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中央要喺最後嗰啲主要官員任命權嗰度咧，要做少手腳。你唔好以為我而家林鄭，你揀一個人，我會同你有偈傾。而家就係好似就係、是、 你揀邊個都冇撚用，即係到最後就係梁振英喺背後係一個政治顧問咁樣，你做好嘢咩？佢喺背後查和你，抹黑你，向你潑屎，等全世界都即係對住你神憎鬼厭。即係講真，呢一樣嘢同你話當初薯片贏唔贏，我覺得講嘅相差太遠。即係只不過就話我肯定喺相類似嘅情況，如果林鄭俾人攣住嘅春袋，雖則佢冇。但是林鄭是不會出聲的，即是她會暗瓦底，好像現在這樣，就是選了那三個人，中央 OK 就 OK 咯。但我相信曾俊華就是說，我 insist 一定要選我想用的人，我就是在陽光底下，我就是推薦一個原本中央說不任命的人，我夠膽，我就問中央是不是在陽光底下拒絕我的 suggestion， 你夠膽不任命那些人，我看看你怎麼跟香港人交代。即我當初為什麼對曾俊華有些希望，就是我希望他會做到這件事，不過現在死無對證啦。 其实讲翻最开头我问嗰个问题咧，就系、是、呢四件事有乜嘢关联咧？我会咁样样去描述嘅，就系话咧，而家香港无论系由政治嘅顶点，或者系呢个公共嘅政策开波规划嗰刻咧，系全捻部咧都系去用中国逻辑去 establish 一个 policy， 或者 屌真系一听到呢四个字，真系火都 系啦，或者建或者去实做。即係實務上嘅嘢都係咁樣，無論你喺條橋又好，你而家搞呢一個一地兩檢起高鐵又好，或者係由即係你由梁振英坐喺特首個位去做啲咩嘢都好，無論喺個政治嘅鬥爭或者博弈啊，或者係去到官員嘅任命上面，呢啲嘢而家我開，因為以前我哋香港仲以為咧係即係有啲即係仍然係公務員治港啊，某程度上你喺香港嘅某啲政策入邊咧，你嗰個 startup 去點樣去成個草稿。去第一稿去拎出嚟嘅時候，最初嗰個施政方向執政點樣做嘅時候，仍然係公務員思維嗰種嗰陣係去 manage 噶嘛，係。咁所以即係以前其實好多人都講過就話你民主黨點解同政府有偈傾，成日話你話佢投共嘅鬧鳩佢咧？個原因就係咧，民主黨咧有一套方法同政府啲官員deal嘅，就係話咧 佢以前啲 AO 熟， 佢永遠唔會咧係將你嘅大方向咧係同你去拗嘅，係。只係咧你個方向，你施政方向出咗嚟之後，中間。有啲乜嘢嘅可以 fine tuning 嘅嘢咧？佢同你嗰啲先去爭取，跟住擺出嚟咪話我同你民生嘅問題上面，我同你成功爭取咯，係咪先？係嘛？即係例如而家牛肉乾咁樣，牛肉乾咁佢已經講咗話加價嘅，跟住我就民主黨就會拗，就會同你拗就 有錢 係啦，不如減少少啦， 咪拗加 唔 加？ 咁最尾而家就即係 中間落墨啦， 中間落墨啦咁樣。但係之後咧，之後公民黨嗰啲就唔係嘅嚇，依樣嘢細兩講嗰啲節目度聽佢講過，即係或者之後而家啲。講緊，尤其是左交嗰陣嘅嘢，喂，如果你講土地政策，你要重新去規劃過，係嘛？要解決呢個官商勾結嘅問題，橫州事件咁樣，你成個由策策會啊，即係土地嘅分配啊、地政處啊，成個系統呢、這個決策嘅過程係全部上面顛覆過，要從頭嚟過噶嘛？咁啲公務員係唔會妥睬你嘅，甚至會同你死過嘅，係呢一樣嘢。咁但係呢方面都證實，至少香港。大部分嗰、那個即係實質上面嗰個施政嘅方針係個出手咧，仍然係一啲香港人嘅思維，用香港邏輯去做嘢。縱使你唔滿意都好，但係佢或者個制度上面係有問題都好，但係嗰個出發點最起初嗰個諗嘢嗰個源頭咧，仍然係香港人諗。但係依四件事，我用一個比較虛啲嘅講法咧，就係、是、話其實咧所有嘢而家都係用中國邏輯去諗嘢嘅。政治嘅話就叢林法則。森林法则咯，你唔死又我死，我哋搞死你先，系咪？ 唔系政治啊，所有嘢都系丛林法则，拳头大嗰个话事。 系啦，即系例如你而家跟住官员任命嗰度，中国逻辑咁样咧，我一丁点权都唔捻放俾你，系嘛？所有嘢都要我 scan 过所有人，佢条即系所有思想局长佢哋入边系啲咩？平时着边条底裤边唔合格嗰个都唔俾你啊，系。跟住你一地兩檢都係啦，依樣嘢都係國家政策，你冇得，我係要咁樣做嘅時候，你係揾一啲法例嚟配合我嘅啫，你想點解釋你嘅事？所以咪話胡漢正走出嚟話地底係個權唔關回歸事。 呢、這個好嘢，呢、這個好嘢，屌你嘆為觀止啊！仆街真係 地心探險家咯，係胡國興咁啊，唔係胡漢清係係啦。咁另外最後一樣嘢就係你豆腐渣，大家都見到啲造家嘢，大陸公司做嘢。可以起條橋，不嬲都係佢哋都係咁樣做啦。但係有一個比較特別嘅情況就係揭出嚟，揭出嚟依樣即係話依件事一開始咗發生咗之後咧，我哋去回應嘅時候咧，仍然係仲有啲香港嘅邏輯去回應嘅，係就係、是、廉署咪拉鳩你咯，係咁。但係而家我哋對廉署嘅公信力都係有懷疑啊嘛，都係會唔會佢其實拉鳩咗一啲即係啲流羅 其實就是真係嘅人都會放走㗎嘛，或者會唔會佢呢個時間佢講爆呢件事出嚟，好似你咁講，原來轉移視線嘅，等你唔講 LAN 線啊，等你唔講其他嘢嘅，我哋都有呢樣嘢質疑啦。咁所以係當睇到呢幾件事嘅時候咧，我就覺得未來呢十年八年，香港人只可以做咩咧？就係話咧，你當你面對中國嘅邏輯嘅時候咧，你喺各自嘅範疇嘅領域上邊咧，你睇下你用幾多香港嘅做事嘅方法同邏輯咧，係頂得住幾多得幾多嘅啫。是不是你要反對這個高鐵一地兩檢，你反不反對的？最終都是 這個概念是我昨天、即是走回家的時候我都想到的，即其實我想到一個英文字，那樣東西叫 resist， 即你可以做的是 resist 不是 rebel 咯，即當然 你可以主張就是說，喂，我真的整個 反政府軍在這裡，叛軍在這裡，我真的 真的有武器的，我真的想著跟你開拖的，問題就是說不要理香港有沒有這樣的土壤，而是事實上香港是沒有這樣的人嘛，即系唔系话你有咁嘅土壤就会有咁嘅人，即系喂，其实拉捻咗好多，拉捻晒咁滞噶啦，嗰啲冚唪唥有 case 喺身嘅，你唔系靠阿陈明谂住同你一齐带头再掟个饭盒啊嘛，冇几多个饭盒掟噶啦而家，就算俾捻晒， 你知嗰个饭盒当年系我买俾佢嘅， 唉，你害鸠咗佢啦你， 佢叫我买嘅系。啊！佢住周度揾粟禮班冷飯，我要揾到去九龍城啊南山村嗰度先揾到盒俾佢啊，係跟住車咗俾佢之後，喺一嘢啊聽，係 即係你 rebel 唔係話淨係考，唔係話淨係講資源，唔係淨係講氣候，你仲要講人啊！你有人有，即係你有資源有氣候都好，你冇人都係死。咁我又唔覺得呢一刻咧，真係有啲乜嘢議題香港人。是会起来 rebel， 即我觉得就算你说所谓叫你这一刻立廿三条都好，我不觉得有人 冲上街，但你换转头香港没有医生看、地铁没得搭、你没粮冲、喂，那些就会跟你犯罪、即等于那时金融风暴金融海啸，喂，你打烂饭会没嘢食的时候，喂，啲人真的够胆死， 是啦，这个就是这样想，就是现在我们这段时间只能够去守，而且守得幾多更得幾多，同你鬥長命，鬥長命就去到一個位置，就係幾時你話係自爆又好，或者等香港經濟差都好，你係要記住我哋呢段時間係記住我哋當年或者係香港我哋所認知嘅香港咧，個香港邏輯係點樣運作？ 嚇！ 到呢一個機會，到真係自爆又好，到經濟差又好，到民氣係有翻喺度嘅時候，先至係去攞翻啲舊嘢出嚟，我哋去重新係去建立翻我哋嗰度香港邏輯做嘢。因為我哋見到中國邏輯就會不斷咁樣喺各個範疇係去運行，你只能夠去回應嗰種中國邏輯，而唔係你可以用翻嗰種香港邏輯去替代佢。所以我哋要記住當年啲差佬係幾咁有禮貌嘅，我哋記住當年廉署點樣運作，到我哋一旦真係命運自主，有機會民氣。是有群眾有基礎，甚至我們可以掌權的時候，我們才有機會是去建立回我們記憶之中那個香港是怎樣。如果最悲觀是連這個機會都沒有，自爆機會都沒有，是吧？或者香港已經被人殖民溝淡了，香港人已經再沒有抗爭意志的時候，喂，那就去回我們第一節講的了，方舟計劃了、我們這套記得香港的東西，不如就在另一個地方建立回好過了，是系咪？而家你最有機會見到，其實唔一定係所羅門群島噶。如果蘇格蘭獨立嘅話，你都可以去，你試下。不如你揾機 唔使噶。你有冇睇沈旭輝上個禮拜嘅節目啊？原來咧喺芬蘭定係挪威好北嘅地方咧，嗰、那個地方係 奧克蘭島啊！我有睇，佢有成幾個地方嘅。 我淨係記得條女嘅樣。 我淨睇第一 part 嘅係。 我淨記得條女條樣，即係條女嘅樣，一幾樣啊？ 楊思榮啊，係啊，你識唔識佢啊？ 我唔識啊，但係好似幾 OK 幾養眼，我覺得個牙尖嘴利。你認識的？ 不是啊，我因為真的看過節目有留意，又是姓楊，我留意多一點嘛，是啊，是啊，但是覺得挺得意的，就是找這個配搭，就是說話又九不搭八，九下九下，兩兩兩 兩。不是啊，但是你叫他自己去做一段訪問，或者做一段介紹，他是 OK 的，就是他不像一個靚模。 是有些 presentation OK 的，是啦、啊，但是就。都不是話好專業嗰只主持咁感覺咧，但係又因為呢種唔專業，你覺得佢有啲 fresh 喎。 係咯，即係回歸正題啦，即係其實頭先出去接你嘅時候咧，咪喺收音機度聽到，屌你老尾又係張德江一入咪，我已經係著著地啦，仆街。 咩張德江啊？ 新聞報啊，張德江有一段講話咧，即係類似係啊，澳門香港，即係唔係澳門香港，即係唔知邊度啦，我可能聽唔到個地點。但係問題講嚟講去又係得一樣嘢，即係基本上香港咧，其實市民都係希望發展經濟嘅。屌你老尾，即係邊啲人一日到黑話要中立彩咧？只係冇得食嘅人先會一日中立彩嘅啫。即係 你在香港呢有很多文明是比起发达或者所谓建设呢是更加紧要。你不要一味想住现在香港的人就是没得食了饿死了。所以现在喂饱你等你记得香港经济繁荣国家强大了等你所谓那些什么民主 自由他自己都 要求又不能抬进。喂大佬你不信一件事你不要在我面前讲不要给我听懂到。 那共产党的话共产党就这样的了是。 唉不能知道转头回来第三节了。 那四个字就已经多次了。